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一劇之本嘅時間啦，今晚咧繼續有馮傑啦、施淑婷啦，同埋咧今日我哋嘅主持就有鍾燕詩阿詩嘅。Hello 阿詩 ，Hello 大家好。 今日阿詩咧揀咗一套十分之得意嘅電影咧，同我哋一齊分享噶。咁呢套電影咧，我哋睇完之後都係哇一聲，因為我真係冇發覺到原來拍電影可以咁純粹或者咁簡單地，但係又可以拍到一套拍案叫絕嘅電影。呢一套真係可以話係經典之作嚟㗎啦。係， 我都覺得係相當經典啦，喺我近年睇過嘅電影裏面。所以佢喺康城都攞咗獎啦。 係啊，咁啊，究竟呢一套係咩電影呢？ 呢套呢就係叫做《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嘅。呢套電影呢好犀利嘅原因呢，其實有佢有啲背景㗎喎。 其實呢，即係我哋一般睇戲呢，即係我哋都會覺得嘩嗰啲好出名嘅荷里活大制作啊，或者乜嘢，但其实我哋从来都冇谂过，原来伊朗嘅电影咧都系相当之高水准嘅。这个其实系一个即系英文就咁叫 taxi 啦，咁我就觉得佢系非常之潇洒同简单嘅。咁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哋中文嘅译名可以都咁直接咧，可能会比嘅联想空间更加大添。因为佢里面讲笑看人生，咦究竟系唔系咧咁？咁佢里面其实都讲咗好多关于人生嘅嘢嘅，其实。对于我来讲这套戏呢，它拍出一些伊朗的真实的人生百态。而它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我们平时这样现在千万制作，哇你 roll 机一 roll 五部这样。是没有的。它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这一个很出名的导演叫什么名字？冯杰，它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 Jaffa Panahi， 是吗？ 是 叫做约法巴纳希的译名叫做。 是没错。巴纳希先生呢，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出名，就是国际上面很出名的导演。但是他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他在2010年开始就被伊朗就去禁拍电影20年的。即是你想象现在，譬如我们香港任何一个，即是他的地位可能类似就是王家卫啊，或者是杜琪峰啊这样。你很难想象阿赌 Sir 是不能够拍戏20年。你觉得无论对于观众还是对于他来讲都是很惨的一件事来的。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这个成套戏呢，佢就用咗一部，即係可能我估佢用啲好細嘅攝影機啦，咁就擺咗部的士裏面，咁嗰部的士咧就喺個城市裏面遊走啦，咁然之後咧咁而個鏡頭係從來冇離開過部的士嘅， 就係除咗喺由的士望出去， 佢會望出去 係啦嘅一啲嘢咯， 但係個鏡頭本身即係你知道嗰部機咧，佢係冇離開過部的士嘅，咁但係咧總之喺部的士裏面視線範圍嘅，佢都會見到嚟的士嘅窗外邊啊，或者係的士裏邊嗰幾個位咁佢都會拍到咁樣咯， 係啦，佢係純粹用呢一個咁簡單嘅方法就完成咗呢一套都有個幾鐘頭嘅電影。咁而就係我覺得嗰種所謂嘅純粹，就係話其實拍電影唔一定好似啱啱講啲千萬製作下打曬燈揾曬成隊 crew 嚟，純粹真係一個人一部機。就是佢其实应该就用个三部机啦，我哋见啲镜头啲 cut shot， 再加埋有个小妹妹佢自己嗰部相机咁样，咁可能四部机啦。咁但係已经系一个咁简单嘅制作就做咗一套咁出色嘅电影。真係我諗可唔可以话系因为嗰个内容先至系最核心嗰个我哋最欣赏嘅地方。 係，我就觉得点解我哋喺呢个一劇之本要讲，因为我觉得佢嘅内容系真系好劲嘅。虽然呢听咗咁耐啲听众呢可能都觉得咦我哋仲未讲个故事讲咩喎。咁其实因为呢真系冇乜古仔讲嘅，因 为咧 系啦，佢唔系好似平时啲古仔咁样啊，起承转合啊，有开头结尾咁样，佢纯粹就系一个揸的士嘅人，佢不停就有人上落客啦，系咪？咁喺唔同嘅客人嘅倾偈啊，或者佢哋有冲突啊，或者佢哋有啲需要嘅过程当中，就反映到好多伊朗人而家其实嘅心态啊，或者个社会面临紧啲咩嘅状态啊，或者问题啊咁样样。咁所以我觉得咧，佢嘅内容系掌握得好好咧，你先至可以 咁簡單地係唔需要鏡頭啦，唔、需要燈光啦，成套戲係自然光嘅。咁好似話咧，佢特登喺個的士咧就要揾，即係有嗰啲頂有天窗嗰種的士，等上面都有啲陽光曬下，如果唔係就更黑啦部戲咁樣。咁所以其實佢真係乜嘢都冇，就淨係齋對話嘅內容咯。咁所以即係吸引我嘅地方就係、哇！佢嗰啲內容咧好入心入肺嘅， 係即係睇到佢嗰啲揀嘅人咧，即係嗰啲乘客咧，佢全部都係選材有唔同嘅人啦，有啲係有學識嘅，有啲有錢嘅，有啲年輕人，有啲老人嘅，全部啲選材都係好有心思咁樣去就住一啲伊朗嘅問題，或者佢好想。讲嘅伊朗发生紧啲咩事，咁样去拣嗰啲角色啊，拣嗰啲发生嘅事啊，咁全部都系好出色咯。虽然全部都系上落乘客落车对话，但系你会呢个几钟系完全你唔会觉得闷噶。 咁你哋有冇一啲咧，即系你觉得最深刻嘅片段，或者你最深刻系边一个乘客咁样？ 我自己咧就最有印象系个男主角咧，亦都系个导演本身啦，即系个揸的士噶啦。咁佢就系饰演翻自己嘅咁样，咁佢亦都系载佢侄女啦。咁佢侄女就趁佢行开咗，就影到一啲事情嘅，咁啊影到个好贫穷嘅男仔，咁就执到啲钱，但系咧阿侄女咧就觉得我拍紧一套好人嘅电影，你应该要俾翻钱人，你唔应该攞走啲钱咁样。咁呢件事我系好心噏嘅，唔知你哋有冇同感或者对呢个片段有印象啦？ 当然有印象啦，呢、這个真系。不过嗱，依家我谂听众们就可能未必了解到成个电影嘅全像系点样。咁我哋一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去解。简单地讲一讲今次呢一个电影《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嘅片段先。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咁我哋咧继续讲下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咁究竟咧呢个去里边遇上啲乜嘢嘅乘客咧？ 咁头先阿饺子都讲过咧，今次嘅导演啊，即系阿巴纳希啦，咁佢咧自己就饰演咗个的士司机，咁佢一开始个电影嘅镜头就系一个好似我哋依家嗰啲车前嗰啲摄录机咁样咧，就望住挡风玻璃外面喺车前面嘅一啲嘢嘅啫。 其实佢唔系饰演的士司机，佢直情饰演自己去揸的士啊。 系啦，你当佢系一个。导演就系好似王家卫咁样走去交嗰啲的士司机， 啲乘客会认得佢，因为王家卫。 咁你开始咧嘅时候就我哋唔知嘅，净系见到车外面嗰啲状况嘅啫。跟住架的士喺度行啦，行咗一段时间都冇事发生，好似咁奇怪怪咁样。咁然之后咧就有啲人去入架的士，跟住上车啦。首先咧就系一个大约谂30岁左右嘅男人到啦。咁就佢上咗车，咁然之后咧就冇乜嘢嘅，咁咪继续揸车咯。咁其实伊朗嘅的士咧就有啲好似我哋拼车咁样嘅， 即系以前叫泥。掹的咧，即系总之而家就系你一定要系啦，顺路就可以载埋，跟住就收平啲咁样噶嘛， 几方便咧其实。 可以解決唔夠的士嘅問題。 咁之後咧就有個我諗第係30多歲嘅女人又上咗車啦咁樣。咁然之後又有一個應該30多歲嘅男人啦，矮啲嘅嗰個咧又上咗車。咁佢哋3個人喺架車度。咁咧呢個時候咧，咁我哋就聽到有個男人就講：咦，你車前面呢個咩嚟㗎？咁奇怪嘅。跟住就扭轉咧嗰個嘅攝錄機啦。跟住就望翻車入面嘅狀態，就見到有幾個人上咗車。咁就話：呢個係咩嚟㗎？係啲咩防盜？装置嚟噶系嘛，跟住阿导演就话类似啦咁样，你都对呢啲有啲研究噶，咁个男人就话我从事呢一行嘅都有啲关系嘅咁样，咁佢哋就话你开始要即系好好地去即系睇住自己架车啦，因为咧呢排好多小偷啊抢人哋啲车胎啊咁样，咁小心啲啊咁样，跟住咧就听到呢个男乘客同后座嗰个女乘客咧喺度倾一啲关于死刑嘅问题，因为嗰个男人就支持喂呢啲咁嘅人成日偷嘢咁衰，捉咗佢应该即刻判。死刑啦咁样，后面嗰个女乘客就觉得，喂唔系、啊，你应该真系睇下，冇理由咁少嘅事已经去判人死刑噶嘛，系咪先？咁可能系人哋真系揾唔到食先至焗住去偷嘢嘅啫。咁你呢个可能系一个大嘅社会嘅问题嚟噶嘛？咁两个人就争持不下啦。咁然之后咧，去到大家去讨论咗好耐之后啦，咁男人就差唔多时间落车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就知道，其实嗰个男人咧自己咧都系一个，佢话佢自己一个小偷嚟嘅。 佢声称自己系劫匪，跟住咧就话 即係小心啲啊咁樣。咁但係佢之前咧，佢嗰個觀點就係覺得嚇嗰啲人偷咗人哋四條胎，應該調民調啦咁樣。咁所以其實究竟佢係咪真係劫匪咧？係唔知嘅。即係咁，但係總之佢就係好唔想俾人知道其實佢係做咩職業啦。咁因為後座嗰個女人就有好坦白就話：，我係教師嚟嘅。咁佢就即刻睇佢唔起就：，你啲苦孺就梗係 生活喺童話世界入面， 可以唔使吊死佢咧？但我就覺得要咯咁樣。咁但係即係慢慢佢就覺得自己拗唔過人啦，咁就我落車啦咁樣。咁我覺得佢係有早咗落車添。 係啊，應該係嘅。咁咧，然之後就嗰個女人都相繼落咗車啦。咁剩翻咧後座仲有一個男乘客嘅，咁佢就走咗去前座嗰度坐。咁又坐， 因為佢認得佢係一個好出名嘅導演啊！你咪嗰個導演，我都係做類似嘅嘢㗎。原來咧，佢就孭住個好大嘅袋，裏邊咧原來全部都係 DVD 嚟嘅。咁佢同佢講，原來佢係做文化活動嘅，咁啊就係 國際文化交流啦， 文化大使嚟嘅佢。 冇錯啦，就係將啲被禁嘅電影去偷偷地咁去賣俾一啲人去睇嘅，去睇嗰啲。 但係佢嗰啲賣嗰啲，即係後屘慢慢就知啦，見佢拎出嚟就知佢係老翻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你見揸緊車嘅導演都面有難色嘅視神都咁樣。 但係呢個嘅文化大使咧，佢就話：，我上過你度個導演，你唔記得咁樣，我賣過片俾你個。即係可能係喺佢哋依家呢個伊朗嘅社會入面，佢哋要得到呢啲片咧就唔係咁容易嘅，所以都要經過一啲嘅渠道先至攞得到嘅。 即係佢應該係嗰啲歐美嗰啲片就應該係被禁嘅，所以佢係想要Woody Allen 嘅《情迷午夜巴黎》啊嘛，但係就揾唔到嘅，咁要就要靠呢個文化大使啦咁樣。 係 中間有一句小插曲嘅，咁咧就係咧有一個即係無端端俾人截停的士啦，跟住啲人就喺度呼叫啊，嗌曬救命。 哎呀，好笑！ 然之後咧就有一個血淋淋嘅男人就俾人拱咗上车啦，咁原来佢就啱啱车祸，咁我估系佢单车炒车，佢又冇戴头盔，因为佢得一个头盔啫，咁就俾咗佢嘅妻子戴，咁于是咧，咁呢个头破血流嘅男人就同埋佢嘅妻子咧就上咗呢一个的士咧就去医院啦，咁中间咧就因为个男人以为自己就嚟死啦，咁样 老婆劲惊个狂喊， 冇错，我觉得好真实，好嘈，你完全听唔到啲男人讲咩，净系听到个女人喺度呼叫啦，咁跟住但个男人就好努力咁想。讲咧，如果我真系死嘅话，我嘅遗嘱系点样点样，就想讲遗嘱， 要录低佢咯。 跟住个老婆好紧张咁样，哎呀，你快啲帮我搵部机去录低佢，好紧张呢件事。 跟住导演就借咗佢自己嘅手机出嚟，跟住就帮佢拍低咗佢嗰个遗嘱，就要将自己嘅财产点样分配俾佢老婆咁样。咁仲千叮万嘱咧，就话呢一个嘅遗嘱咧，最后一定要交俾佢嘅太太去保管。如果唔系咧，俾佢啲兄弟啊、佢啲叔伯啊嗰啲咧，就会攞咗去，跟住咧就会可能唔见咗噶啦呢个遗嘱。所以一定咧要俾佢太太保管，跟住就好快咁样就车咗佢医院啦，跟住就咁得噶啦，条片我之后睇下点样再俾翻你啦，阿太太，跟住佢两个人就落咗车啦。 跟住架车开咗冇几耐，跟住阿导演就已经收到个电话，话嗰个女人系想confirm 下个电话 work 唔 work 啊，系咪真系揾到佢啊咁样咯，即系你会睇到佢系好紧张呢件事咯。 系 噶，咁跟住咧就呢个卖老翻嘅人啦，就带咗一个佢嘅买家，咁就上咗去阿导演架车度，跟住去拣碟，即系几。光天化日底下，明知前面个导演系拍嘢噶，都咁够胆。 但系呢个买家系好特别噶，个身份都 系啊。咁佢系一个好有钱嘅男仔，同埋佢系咧都系读电影学院嘅，佢系读导演嘅。咁啊，佢亦都认得呢个导演啦。跟住然之后佢就会话啊，有啲咩好嘅电影、啊、 介绍你听啊。 系啊，我唔睇商业片，我就系睇艺术电影啊，咁样。咁啊，阿导演都俾咗啲意见佢啦。咁同时年轻人又话啊，我依家都拍紧套电影，我睇咗好多书，睇咗好多电影啊。咁但系阿导演同佢讲，其实你书啊、电影嗰啲都系拍咗噶啦，你要出去走先可以揾到一啲材料噶咁样。 咁然后咧，佢哋就撞到两个好有趣嘅 老妇人。 老妇人咁咧，嗰两个老妇人就捧住一缸金鱼啦， 有玻璃缸，有缸金鱼， 有两条金鱼， 系两条金鱼。咁原来咧，佢就话一条就代表我，一条就代表佢。就唔知系一条咩好神圣嘅河嗰度捞上嚟，咁佢哋就养咗足足一年，咁佢咧就要喺正午之前就要去翻个河度放生，如果唔系佢就会死啦，即系类似系咁。 佢系话嗰两个老妇人，佢哋两个都系唔知中午十二点出世，跟住就喺上一年咧，唔知十二点嘅时候就捉咗条鱼，养咗一年之后，要喺第二年嘅十二点咁样放生佢，如果唔系咧，两个老妇人咧就会死噶 㗎啦。佢話一唔趕唔切入到去呢嗰條河道一放生佢呢咁佢自己就會死㗎啦。咁司機你開快啲啦開快啲啦。咁卒之呢咁司機唔知係有心定無意啦。咁而一個剎車咁樣下呢嗰個玻璃缸就散咗啦砰嗰聲。 好驚啦咁兩個老婦人當然好驚啦。咁導演都司機都即刻搵個膠袋呀搵啲水呀咁樣裝起條魚呀。咁其實佢又唔係好急嘅啫嗰兩個老 婦人急 就好急好緊張真係好似當佢自己條命咁樣條。咁然之後呢咁最終呢因為導演同佢哋講因為我要趕住去接我個侄女放學啊我車唔到你哋過去啦。咁於是呢就幫佢截咗架車跟住就。 真嘅的士。 係啦真嘅的士啊你哋上車啦咁樣。跟住兩個老婦人就喺度狂鬧，咦個司機真係唔負責任啊點點點點係完全認唔到佢係一個偉大嘅導演嚟㗎。 正常嘅 咁跟住呢就去佢接佢侄女放學啦咁嗰段係比较长嘅咁佢侄女呢就上咗佢架车之后呢咁就首先个侄女呢个性格都几得意喎即係哔哩吧啦呢个 好似个大人仔嘅 刁蛮即係都系俾人宠坏嘅公主仔咁 咁就迟到啊你吓咁就揸个咁嘅缆车嚟接我 咪 你讲我个叔叔系个大导演嚟咁话揸咁嘅缆车我点样见我啲朋友啊咁 样系啊同埋你要有雪糕啊有 Frappuccino 先可以同我倾偈。是的我哋唔可以倾偈住啊！ 真系衰。 系啦，咁跟住就发现原来呢个女仔佢啱啱咧就收到份功课啦，咁就系希望啲同学仔咧就拍一套电影就去交功课嘅咁，所以佢咪特别觉得哇，我个叔叔系电影大导演啊，咁系好威嘅，点知揸架烂的士嚟咁样啦。咁跟住佢就同佢叔叔就讲话啊，咁学校就俾咗啲咩规则佢咧，就系电影要咁样符合呢十项定唔知几多项咧，就先至可以上映噶咁样。咁同埋同時呢個女仔呢就佢自己有一部嗰啲 digital camera 啦咁於是呢我有多咗個鏡頭啦咁於是呢即係有某啲片段就會係喺呢一部女仔嘅相機嗰度影出嚟啦咁樣 咁佢就話呢即係老師有啲規則係咩呢就譬如係話即係要講啲一啲好人好事呀、即係唔可以講啲壞嘅嘢嘅咁同埋呢唔可以講啲人係著西裝打呔呀嘅啲啲㗎係 呀啲人要好人嘅話呢一定要係用伊斯蘭的名字的同埋唔可以打胎嘅。 先知名咁樣嘅。 係啊 咁最好就咩男人有胡鬚啊之類啦。總之就冇喺啲西方知識彩嗰啲就唔可以咁樣㗎咁樣。咁即係呢啲就係老師俾呢個小女孩知道電影係必須要符合呢啲嘅規則嘅。 要係修飾過嘅事實。咁樣 係啦，唔可以講啲真實嘅嘢，但 係即係我佢個中品字幕翻譯就話你係唔可以講一啲肮脏嘅現實主義咁樣啦。即係首先咧，現實就係唔准拍啦。咁跟住佢仲要即係用個形容詞就話，即係凡係現實都係污糟嘅咯。咁而呢啲污糟嘅現實咧，你就唔可以拍嘅咁樣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啲 rules 咁樣啦。咁樣咁跟住佢就同個侄女咧就去咗見一個舊朋友喎。 咁個侄女就落咗車先，唔知去飲杯咖啡咁樣嘅。 有 Frappuccino 啦， 個譯名係 Frappuccino， 但係其實佢都係飲果汁嘅，唔知點解。咁咧，跟住就嗰個人咧就俾咗段片啊導演睇啦。咁原來咧就係佢俾人襲擊嘅一個錄影嚟嘅，即係佢咁啱有啲防盜嘅錄影。咁咧就佢就俾人襲擊咁樣。咁然之後咧，於是嗰個導演就問佢啊，咁你諗唔諗住揾人拉咗呢兩個人啊？反正都影到佢個樣。咁咧，你估呢個鄰居，即係佢呢個係佢嘅舊鄰居啦。咁佢舊鄰居。就话，唉，我都系唔谂住报警啦，因为而家咧个刑罚好重噶，即系少少事你就见啲人问掉，咁我又唔觉得佢哋需要问掉啊。于是呢个人咧就决定唔追究啦。不过佢就 call 呢个导演出嚟就倾两句，就抒发一下，即系话，唉，发生咗咁嘅事，我好惨啊。咁佢就觉得啊，讲完就 OK 啦，咁样样。 咁跟住咧，侄女就上翻车啦。咁啊，继续开车行嘅时候，咁啊，唔知点解咧，当中啊，导演就话，诶，你等等先，跟住佢自己落咗车。咁然之后咧，个车入面就剩翻阿小女孩一个人。咁就到咗头先，阿饺子就话， 好 深刻印象嗰一段啦，就系话佢个镜头咧就影到出边，就见到有个小男孩咧就 执 咗啲。 樽垃圾咁样，咁啊，跟住然之后咧，佢啊有一对新人其实结紧婚嘅，好似几有钱咁样啦，咁啊有车啊，跟住亦都有私人嘅摄录机去拍紧佢哋嘅婚礼啊，咁啊小男孩咧就啊执到啲钱，佢哋跌咗啲钱，咁啊小男孩就袋起咗啦，咁咁啱呢个侄女咧亦都拍紧呢件事嘅，跟住咧佢入个男仔过嚟，嗰啲哥嚟，哥嚟，我因为拍紧套电影啊，我要拍一啲好嘅事，你如果想做我电影里边咧嘅 hero 嘅话咧。 咧，你快啲俾翻錢人啦，你就可以做 hero 噶啦。跟住然之後個男仔同佢講話，其實我最關注嘅唔係你嘅電影咯，我關注嘅係我俾到錢我爹哋媽咪咯。咁但係佢哋又拗完一輪啦，咁最後個男仔係都係屈服咗啦。 其實咁嘅，因為嗰個侄女咧就叫佢你快啲擺翻喺地下啊，因為佢喺地下度執噶嘛，即係嗰個新郎就跌咗錢喺地下。咁於是個男仔走去擺地下，咁但係咧佢擺地下嗰唔知可能5蚊定係50蚊咁樣啦。咁根本嗰對新郎新娘同埋嗰個攝影師咧就喺度不停咁樣重複拍緊嗰啲嗰啲結婚片段啊，即係咁 repeat 噶嘛，你見佢哋。咁根本就冇人得閒理呢個男仔做啲乜嘢。 同埋其實對佢哋嚟講係好少嘅錢咯， 係完全佢哋唔 care 嘅錢啦。咁所以根本佢就冇望過個男仔，都冇望過嗰50蚊。所以最終佢哋就走咗。咁個男仔咧咁就唯有拎翻嗰50蚊走咁樣咯。咁跟住嗰個侄女就好不滿啦，咁就將個車窗就搞咗上去，即係卜卜卜閂窗，跟住就好嬲咁樣，嬲豬咗一陣咁樣啦。 跟住導演翻嚟見到佢，問佢：啊，你做乜嘢啊？咁 又唔肯講喎，繼續咁樣嬲爆爆谷住咁樣啦。 咁跟住就最後一個乘客上車啦，咁就係一個應該都係幾出名嘅一個維權律師嚟嘅。咁就係講到呢個律師去探一個嘅女人啦。咁呢個女人咧就係話之前就去睇一場球賽，咁同佢嘅朋友一齊，咁可能當地就唔係太歡迎女性走去睇啲球賽嘅，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女人入場之前咧已經俾人捉走咗啦，咁甚至係監禁住添。咁呢個維權律師咧就諗住去探佢，就帶啲花啊咁樣啦。咁當中亦都講到一啲即係社會嘅問題啦。咁然之後到最後咧，咁呢個維權律師咧就將一枝花咧咁就對住咗鏡頭啊，佢好特別嘅呢一場就係送咗俾即係睇緊嘅一啲觀眾。咁就然之後佢就落咗車啦。咁佢都當中都話㗎，咁同個導演講就話：你唔好以為我唔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啊！即係可能佢哋都係做緊同類型嘅一啲嘢，就係幫緊一啲即係弱勢或者係反映一啲伊朗嘅問題啊咁樣咯。咁然之後佢就落咗車啦。咁到最後到阿導演就發現咗，喺架車入面就發現咗一個銀包。咁原來咧就係之前嗰兩個老太太，嗰兩金魚嗰兩個老太太，咁就要將呢個銀包送翻俾佢。咁呢個時候咧，咁佢哋就去到佢哋嘅目的地啦。有兩 佢哋兩個落咗車先嘅， 係啦。咁啊導演同阿小女孩就落咗車，架車冇人噶啦已經。咁啊鏡頭仲 run 緊噶嘛。咁然之後就見到有兩個人咧就走咗喺架車前面。咁然之後咧有一個人就喺旁邊嘅玻璃入面打爛咗個玻璃，跟住就攞個鏡頭。咁就但係到最後咧佢就係話揾唔到嗰張記憶卡啦咁樣。咁喂快啲走啦快啲走啦，佢就嚟翻嚟噶啦。咁然之後咧咁嗰兩個人就走咗啦。咁故事亦都咁樣完咗 啦。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晚咧繼續有馮傑啦、施淑婷啦，同埋鍾燕詩喺度咧為大家主持嘅。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日我哋講嘅電影叫做《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啊 ，Taxi。咁呢個咧係一套2015年嘅伊朗電影嚟嘅。咁我哋一開始節目嘅時候都提到啦，這個導演亦都係編劇啦，巴納希啊、帕納希啊。咁咧佢就因為俾伊朗嗰邊咧禁止佢拍電影20年，咁但係咧佢亦都用咗佢自己嘅方法。就拍咗今次呢一套嘅电影，然之后咧就用一啲即系方法偷运佢出境，咁最后咧咁就俾咗外国嘅即系人士去认识到，亦都知道呢一套嘅电影啦。咁之后亦都喺一啲影展入面得咗好多嘅奖项嘅。但系喺睇呢套嘅电影嘅时候咧，我第一个问题咧就系会问：究竟系真定假嘅咧？即系所谓嘅真定假就系究竟所有嘢已经安排好晒啊，定还是纯粹系好似纪录片咁样？咁有啲咩人上车咁就同佢哋倾偈，跟住拍低一啲嘢，跟住翻去再剪裁。一开始嘅时候，我系有咁样嘅疑惑喺度嘅，唔知道大家一开始睇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咁样谂过咧？ 我觉得佢系仿纪录片咯，因为佢太干净啦，即系每个选材都好干净，又或者讲嘅嘢都系好重嘅。咁我觉得啊，唔系湿湿碎碎嘅，我觉得一定系佢刻意安排嘅。咁但系佢嘅拍摄方法就好似系纪录片咁样去，系啦，咁样做咗咯， 咯，其实我反而就因为我一开头去电影院睇嘅时候，我系冇谂咁多嘢噶嘛，咁我就系、是、啊好得意啊咁咧，其实初咧佢都呃到我嘅，即系头三个乘客佢都呃到我嘅，即系直至到系咩咧？直至到嗰、那个头破血流嘅男人同嗰、那个。老婆上车，我觉得好夸张， 同埋好好笑。 但系前面你都觉得啊 OK， 因为咧前面佢一开头第一个嘅嗰个男女倾偈嗰度讲死刑嘅问题，你都觉得啊有啲似平时搭的士都会噶嘛，即系的士司机都会同你发表啊，而家嗰啲人搭咗转马路啊，一唔系就啊而家啲菜好贵啊，即系又做唔到生意啊，咁即系其实都似系生活我哋平时都会遇到嘅嘢咯。咁直至到佢。哇流晒血咁样上车，咁我就开始怀疑唔系咯咁样咯，咁所以我就去到后少少我先觉得唔系嘅。咁但係因为其实佢成个戏嘅实感都好强，其实个画面嘅感觉呢根本就好似我哋真係而家嗰啲装嗰啲喺车度嗰啲录影嗰啲录住咁样一模一样咁样嘅类似咁嘅质素或者感觉嘅嘢。咁所以其实呢我都几信嘅，就算我知道佢应该系安排嘅。 因为佢都喺个我諗喺个剧本入面啦，佢系特登做咗一啲位呢去迷惑大家嘅。就譬如系一开始嗰、那个第一个乘客，即系嗰个男人坐前座嗰、那个。咁佢就话呢、這个咩嚟㗎咁样，哦防盗嚟㗎系嘛。咁佢好似唔知系啲乜嘢咁样。咁然之后当呢几个人喺个车度嘅时候咧，好记得喺个马路上面有其他人喺度问路啊，就话唔知咩医院定唔知边个去点样去啊，跟住阿导演唔识路啊，答佢唔到啊啊啊，跟住隔篱嗰个乘客就话啊，你行边度边度，转个弯就到噶啦咁样，跟住个乘客就喺度疑惑啦，喂，你系咪揸的士啊？你唔识路嘅，即系我哋做观众嘅就会知道，呢个系真定假嘅？你好似咁样唔似系安排定个，因为嗰个乘客喺度质疑紧个司机啊嘛，质疑紧佢系唔系。是一个司机嘛，咁然之后又有啲场景，譬如系最后嗰个维权律师，咁佢又系对住镜头喺度讲啊，导演你唔好以为我唔知你做紧啲乜嘢啊，咁样即系好似系佢冇安排定呢啲人一齐去拍呢个戏嘅，纯粹系咁啱见到佢助员同佢倾偈，倾完之后嗰、那个人就自己洞悉咗个导演原来拍紧电影，咁我感觉就系其实好似偷拍咁样，咁但系好似阿诗咁讲，冇理由个头破血流嘅人咁样走入嚟噶，又好似饺子咁讲，冇理由啲嘢安排到咁重。所有佢想讲嘅嘢啊，咁样，即系呢啲又会即系令大家究竟质疑喺真定假嘅，呢、這个都几特别。 当然演员其实都我觉得系好自然嘅，佢哋每个演员都系好有生活感啊，做得好好啊。但系我哋系永远都唔知道嗰啲演员系边个嚟嘅，因为佢哋喺片尾其实系冇出过演员嘅名啦，因为。 因为嗰啲一啲法律嘅问题啦，即系佢喺伊朗咁，如果佢出咗啲演员啲名，咁分分钟就全部都拉晒嘅。咁所以咧，基本上佢系冇用到专业演员嘅喺呢个戏度，咁全部都系平民嚟嘅啫，即系叫佢哋嚟喂拍膊头帮手。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导演好聪明，即系佢首先，我觉得佢玩个真假咧系玩得好叻嘅。咁即系譬如佢真系用真实嘅市民，咁就算而家有一段咁嘅片去咗康城啦，即系其实佢如果唔认系佢写嘅一套电影，其实。你咪做到係嚇、啊、我個的士鏡頭真係拍到啊！咁啱嗰日比較多事啫嘛，咁其實都得噶喎。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佢聰明嘅地方咯。而佢喺劇本上面，其實我都覺得佢精密嘅，因為咧好似頭先馮記咁講咗幾個 point， 即係佢嗰啲鏡頭係俾嗰啲乘客發現啦。咁於是嗰個跳出跳入真真假假咧，即係佢不停咁俾個懸念你，同埋不停提醒你啊，就係、是、喂你係咪拍緊嘢㗎？又唔係嘅，係嘅。佢又從來冇認噶喎，嗰個導演。咁同埋咧，你見到佢咧，基本上呢、這、一個。个戏叫做 Taxi 啊嘛，咁样其实你会见到佢所有宣传品咧，都净系影住呢一个巴纳希呢个导演嘅样嘅做宣传品嘅，因为我估啦，即系如果其他嗰啲人嘅样出现喺 poster 咧，又系会有法律嘅问题咁样，咁所以其实成个戏就系讲呢个的士司机喺呢一日佢究竟遇到咩事，而佢最终经历咗之后佢觉得点啊咁样样嘅，咁你见到咧，由一开头个男人啊发现个镜头就话哇呢、這个防盗系咪防盗啊，你系咪拍住我唔准拍我啊咁等等。到佢慢慢跟住头先话问路唔识啦，然之后到个镜头第一次转向佢自己望到呢个巴纳希，其实你见到佢系铺排咗好耐铺自己出场，即系好多悬念，乜做咩边个咩事咩事咩事，系咪真咧？跟住。 如果識得即係我估伊朗識得佢嘅人就哇，即係你轉個鏡頭叫王家衞喎咁樣啦。咁就算唔識，即係就算係國際嘅觀眾唔認得佢個樣嘅，都會知道啊個主角就係佢啦。因為一路鋪就係、是、咦呢、這個咩呢、這個的士司機咩身份咧？咁而後邊嗰個乘客即係嗰個比較矮小嘅男人即刻指出，哇你就係嗰個國際導演乜乜乜啊，我好中意你啊乜乜咁樣。咁其實你就見到啊佢係好有鋪排嘅頭嗰十幾分鐘，淨係呢個鏡頭同埋呢個發現呢個主角係邊個呢件事。佢都係鋪排得好靚咯，我覺得。嗯、 但係我哋頭先咧都有喺咪後嘅時候講到咧，好似呢個戲咧冇乜所謂嘅起承轉合啊、嗯，即係我哋成日講劇本或者我哋節目頭嗰百幾集入面都係好多時候都會講起承轉合係好緊要嘅喺個劇本入面。但係今次呢個劇本，我哋係唔係好難揾到一個正統或者係一般我哋所講嘅起承轉合咧？ 或者咁樣問啦，你哋覺得咦佢好似冇起承轉合喎，但係好唔好睇先？ 好睇， 好睇，真系好好睇。 系我见你两个反应就知道，哇，好正啊咁。咁我都觉得好正。 电影可以咁样拍噶， 可以咁样。即系所以其实起承转合系唔系一定需要咧？即系呢个系我哋要思考嘅问题咯。我觉得、嗯、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传统嘅剧本就梗系起承转合啦，即系个故仔佢首先发生咩事，跟住发生咩事，跟住高潮，跟住就完成咁样噶嘛。咁、嗯、但系咧，即系譬如现代一啲或者当代一啲嘅电影啊，或者系舞台啊嘅剧本都系。佢唔一定有好强嘅起承转合，但可能佢嘅主题系好强嘅。咁、嗯、你见到呢一次呢、這个导演呢、這个编剧同一个人啦，咁佢其实就系环绕住一个主题。对于我嚟讲，呢啲就系叫做我觉得啦，就系叫万花筒式嘅一种写法，嗯、就系话佢有一个主题，然之后佢就将所有关于呢个主题嘅嘢，最精彩嘅嘢就集合埋一齐，即系好似哇审到一天都系嗰啲花啊、金粉啊咁样样，咁、嗯、就令到你。目不暇給，但係佢永遠冇離開到佢嗰個主題，咁就係伊朗其實而家個社會係點樣樣咯。咁所以由於佢捉嗰個題目捉得好緊啊，所以咧你其他嗰啲嘢其實內容係鬆散㗎，根本我哋頭先講咗咁多段，咁多段嘅內容都係唔同而唔相關嘅。咁、唯一扣住嘅就係個主題，就係、是、個伊朗嘅社會啦。咁第二就係佢個手法，就係、是、永遠留喺個的士裏面，從一個的士裏面就望出個窗外邊睇出邊嘅世界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一種都係一種好高明嘅做法啦，我覺得係啊。 同埋我都覺得咧，雖然就話冇一個傳統嘅起承轉合喺入面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感覺到好多衝突同矛盾嘅，係啦。但係又唔係話喺個即係的士入面嘅人物去發生。當然第一段嘅時候會有即係嗰個男乘客同女乘客之間有啲衝突啦。咁但係之後好多段都係講緊啊，大家喺度傾偈啊。但我哋諗到即係感覺到嗰一種嘅衝突咧，係由個的士入面去伸咗去的士外面嘅每一个成个世界，即系我意思系伊朗啦呢个世界啦，即系嗰个冲突系对住外面不断咁样去，大家一啲矛盾啊，大家喺度激烈咁样喺度震荡紧。 即系譬如阿侄女同阿导演佢两个都系拍电影嘅，好似深刻拍电影，但系你会见到一个新世代啦，佢系被教育去成为好多 rules 啊，好多规限啊，即系你会见到嗰个冲突系嚟自咁样咧，你会想象到啊。伊朗嘅教育系点样去教紧下一代咯？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导演好强嘅地方，你会喺个的士嘅咁细嘅地方，但系睇到大世界。 系啊，佢因为佢嗰个冲突其实就唔系人与人之间即时嘅一种冲突，即系佢唔系讲紧哇，我而家就系、是、喂有一蚊，你抢先定我抢先？唔系嗰种即时嘅面对面嘅冲突，而系理念上嘅冲突。你会见到其实里面嗰啲人咧，所有嘢都系一啲譬如传统啊。或者一啲價值觀嘅嘢，佢哋有唔同，所以咧佢哋先至會傾到咁多嘢，同埋即係喺傾偈裏面，你覺得有衝突。咁例如嗰個男人同女人，一個就贊成死刑，一個就贊成教育嘅。喂，咁人哋偷錢，你要首先揾出點解佢哋偷錢啦、啊？咁會唔會太窮啊？咁我哋係唔係應該解決太窮嘅問題？唔係應該吊死佢哋啊？即係你吊死佢哋，教育到邊一個可以減低罪案咩？咁呢個係價值觀嘅唔同。咁其實每一個乘客上到嚟咧，你都見到佢反映到某部。部分嘅價值觀，一唔係咧就係一啲理念上嘅衝突，例如佢同佢侄女咧，其實就係個理念。咁呢一個導演佢喺呢一部戲裏面，佢個口咧，即係個台詞咧，就係冇講到佢覺得電影係應該點樣拍嘅，係咪？咁咧而不停咁講覺得電影點樣拍咧，就係嗰個細路女。咁個細路女咧就有本 notebook 噶嘛，即係 上堂抄筆嘅，好明顯係個聰明勤力嘅學生啦。咁佢就羅列二十點，應該點做咁樣。咁但係好明顯你就見到嗰個導演嘅反應啦，同呢個女仔，你就見到啊，佢哋對於拍電影咪就係有一個價值觀上面嘅衝突咯，佢哋係唔同嘅咯咁樣。咁而呢一啲嘢咧，其實冇即時嘅衝突，但係點解我哋會覺得好睇咧？就因為其實佢係令到你聯想到佢，你會引申到出邊嘅世界就係、是、哇，當個個嘅價值觀都係咁極端或者咁唔能夠融和嘅時候，個社會咪應該係絕大部分嘅人都應該係做唔到自己想做嘅嘢咯。即係你會見到，因為會好多阻力啦，會有好多而嗰啲嘢只不過啲理念上嘅衝突，例如原來好人係唔能夠打胎咁，但我真係冇辦法。但如果我拍部電影，我就唔會上到映啦，因為政府係認為喂打胎係唔係好人咯咁樣咯。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啊，佢係由一啲理念上嘅一啲拗撬咁嘅嘢，咁但係你觀眾自己就會聯想到哇，如果你係咁樣，真係哇搞唔掂喎咁，你就會聯想到出邊係打緊交啦咁樣。咁呢個亦都係佢用盡天時地利人和去做啦，係因為佢個的士裏面可以搞啲咩衝突咧，即係都係最頂多咪落車咯。我唔中意你架車落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同埋咧，我哋喺入面都見到好多個唔同嘅議題討論過嘅，即係除咗啱啱講咗好多嘅死刑啦，咁又或者係有個受咗傷嘅男人同埋佢嘅妻子入咗嚟，咁呢一段我諗就會講到好多係社會上面啲男女唔平等啊等嘅嘢啦。咁譬如喺承繼遺產嘅方面，可能女人都係會輸蝕一啲嘅喺一啲情況底下咁。咁又或者係啲即係兩個老婦人，佢就反映咗社會上面有一部分嘅人，佢哋嘅思想仲係好古老嘅，好迷信嘅咁樣，即係佢都可以用一個好短嘅時間去講咗好多唔同嘅議題，好似係蜻蜓點水咁樣，可能幾分鐘就講咗。咁但係對於我哋觀眾嚟講，都係好深刻印象，去認識伊朗呢個社會發生緊啲咩事。可能喺伊朗入面嘅人去睇，同埋喺我哋出面嘅世界入面去睇翻呢個電影，那個感覺又會好唔同咯。 其實我覺得佢揀啲題材好啦，但係佢揀嘅嗰啲呈現嗰啲事件嗰個 moment 都係好好嘅，即係例如咧，其實男女唔平等，咁我哋可以用其他嘢去講，例如喺香港可能會講，喂個廁所嘅格數係唔一樣啦，咁樣即係香港可能係咁樣，因為其實香港比起伊朗咁一定係男女平等一啲啦，咁樣，咁佢哋嗰邊佢一嚟就係講生死，就係、是、如果個老公死咗，個寡婦會點樣？咁似乎根據嗰個咁嘅即係要拍遺囑嗰個男人就係、是、呢、這個女人係只係能夠得到幾隻火雞，咁佢係唔會有屋住啦，佢係唔會有任何嘅財產，咁佢以後點生活呢？咁係冇人會關心寡婦以後點樣生活嘅，因為咁跟住佢就話要阻止我嘅兄弟去搶佢啲嘢，咁就係因為原來男人可能就係有呢一個權力，就係、是、去攞曬你兄弟嘅遺產啊咁樣。咁你當你喺呢啲咁嘅事情上面，佢揀呢個 moment 就係、是、哇死咗，然之後喂你以後嘅生活係點？好少嘅 moment， 但係好大嘅生命嘅命题就係、是、喂佢係女人，佢冇咗老公佢就唔能够做人啦，定係佢唔能够生活啦，咁係唔 make sense 嘅，係唔好即係非常唔公平嘅。咁所以我觉得佢先至会咁样去处理，即係我哋虽然觉得好夸张係咪，咁但我觉得係佢特登揀就係咁囉，个人係要流晒血，啲血成身都係咁样入嚟、就係因为俾我哋见到就係、是、啊其实当有一啲咁嘅事，有咩三催六旺嘅时候原来係会搞 搞唔掂嘅，嗰個制度係會令到你無端端就會冇曬一切咯。咁我覺得其實佢係揀得好好嘅嗰啲呢啲咁嘅 moment。 同埋喺成個嘅電影嘅結尾嗰度咧，都有一個幾特別嘅位置，就係講緊有兩個人走埋嚟偷個攝影機。 係， 我覺得呢一個都即係值得一睇嘅，就係佢即係喺成個電影入面咧，好似都有一兩個位置就講啊導演喺個車入面好似聽到啲聲咁樣，跟住喺度望誒咩聲嚟㗎？我哋做觀眾嘅都會喺度諗。咩事啊？好似喺个车入面听到声好正常啫，出边咁嘈， 佢仲要落埋车，即系揸住下车，好繁忙嘅街道，落埋车，落车，跟住就周围望，周围望，咩事？咁其实你唔知道做乜嘢，咁直至到嗰个维权律师就上车，咁佢哋慢慢再倾翻，即系佢哋以前打官司啊，又或者系倾好多即系嗰啲所谓政治犯嘅待遇啊，咁你先至知道就系、是，哦，原来佢怀疑自己系听到即系以前审问佢嗰人嗰把声。咁样，咁点解用声去认咧？或者点解佢咁在意嗰把声？咁好明显，虽然佢里面冇讲啦，咁但系你即刻就会联想到佢当时俾人审问嘅时候，就系俾人蒙住眼，或者系黑掹掹嘅，所以佢只能够认声，系认唔到人嘅。嗰啲即系审问佢嘅人系在暗啦，咁样样咯。咁所以你就见到哇，其实就有几恐怖啦。但系呢个 moment 只系一下噶啫，但系咧你哇，你永远都会记得咯。即系佢嗰个，因为佢咁样做出嚟，你就觉得哇，你永远都会好深印象，就系原来有啲咁嘅事，即系发生过喺佢身上咁样。 系，即系呢套电影咁好，又或者点解咁中意个导演？我自己咁中意佢，因为佢好强调电影系有使命感啊。即系佢喺好多个位嗰度都不断去强调，即系譬如佢邻居啊，即系都将呢件事讲出嚟，话希望有一日电影可以可以为佢发声啊。跟住又或者佢个结尾咧，佢个结尾佢都好强调，其实呢啲事情系禁唔住噶，即系佢套电影都系最后都系会公开到。即系你系会偷唔到呢啲发生咗嘅片段噶咯，即系呢个导演真系好犀利 啊！系啊，佢咧个侄女咪讲咗个二十个解条咁样样嘅，咁其实咧我头先咪话啊，佢就冇喺个台词上，佢其实系从来冇讲过自己对于电影系觉得应该点点点，或者佢甚至冇反驳过，即系里面嗰二十条解条咁样样嘅。咁但系你见到其实佢成个作品咪就系一个最大嘅一个 statement 咯，我觉得就系佢首先佢话不能够拍肮脏嘅现实主义啊嘛，佢就系拍最现实嘅嘢，喂，氛围产唔现实啦。做现实啦，好，跟住俾人偷嘢，应该点样处理？好现实啦。原来跟住有啲人嘅现实就系、是，原来我保住条命咧，我唔可以靠医疗机构啦，我唔可以靠我仔女养，系靠嗰两条金鱼，我放翻去河度啦。咁都系好现实嘅嘢嚟嘅，就系、是、每个人，即系佢就拍出嗰个现实。咁就系、是，喂，你哋觉得呢啲系最唔应该拍嘅嘢，但系其实我就觉得系要拍俾人睇咯，要俾人知道嘅嘢咯。咁譬如另外一个小反抗，你见到都系噶，嗰、那个邻居咧系嗰啲欧美碌噶嘛，即系晒西装打晒呔，你会以为佢喺华尔街度翻工嘅。咁然之后佢就问个侄女，咁你觉得佢系咩好人啊？佢梗系好人啦。啊！即系咁，个侄女都觉得啊，佢系一个 nice guy 咁样噶嘛。咁但系到最后就系原来一个 nice guy， 佢喺现实一个 nice guy， 但系佢喺个电影嗰度佢就会俾人妖魔化咯，因为佢系着西方嘅衫。 佢问个侄女：如果你拍佢系电影嘅话，你会点？ 系个侄女点讲？ 个侄女话：我会改咗佢个名，同埋唔会俾佢打呔。 要佢着嗰啲传统衫，同埋佢要一定要生须。 但我哋可以睇到喺个电影入面呢一个着西装打呔嘅男人系一个好人嚟嘅， 系啊， 佢即系就算自己俾人袭击、俾人偷咗嘢又好，佢都会原谅嗰个袭击佢嘅人，因为佢唔想对方去受伤害、去俾人问掉。即系我哋见到，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反弹啦。对于本身佢哋嚟讲，就讲话着西装打呔都一定系衰人嚟噶啦。咁样喺一个简单嘅服装入面已经可以见到。佢有一啲嘅嘢想去駁斥呢一個咁嘅諗法嘅咯，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佢嘅每一個部分，成個電影都係好精密嘅咯，即係佢係用好多佢好間接咁樣去講佢想講嘅嘢嘅，而唔係直接咁話，我覺得西裝打呔就係好人咯，即係佢冇講到嘅，咁但係佢就會啊，首先啊嗰邊係閒談講下嗰啲電影嗰啲 rules 先，跟住就呢邊就忽然間有個男人出嚟就做一啲好慈悲為懷嘅嘢啊咁樣，咁然之後你自己就會即係觀眾就會去思考呢一件事啦，咁我覺得啊佢就係、是。 咁样咯，即系其实佢喺个电影度佢都系好少出声噶嘛，大部分都系啲乘客讲嘢嘅。咁但系你见到啊，佢呢种默默的、静静的，但系佢用成个电影去即系用其他嘅方法去讲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啦。 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伊朗的史笑看人生》嘅呢一个电影啦，一套十分之出色嘅电影啊，亦都喺咧柏林影展上面咧夺得咗最佳电影金熊奖。咁大家亦都可以啊，用你哋嘅方法啦，咁啊去揾只碟啊，或者上。网咧咁都可以睇一睇呢一套电影，我相信大家咧都一定会即系对于伊朗嘅即系生活咧多一啲嘅认识啦。好啦，咁今日嘅一剧之本嘅时间都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一剧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